熟悉的陌生人，只有梦里才相遇。醒来是一场云烟，红红的眼睛又在梦里睡去，只为找到深爱的你。繁华的角落找不到你的身影，我心是命运的注定。 在我生命不曾有你，而在你心却有个我，恍然匆匆一世，爱何时相遇。在你梦中的那个我，曾经也缘分漂流过，我们却在人海中一再错过。 你什么意思？ 我的意思，你是真的不懂还是不懂装懂？ 我真的发现我 闭嘴 喜欢你， 闭嘴。 多少年前一个夜，梦里遇见一个你，忽然你就在身边。多熟悉的陌生人，只有梦里才相遇。醒来是一场云烟，红红的眼睛又在梦里睡去，只为找到深爱的你。繁华的角落找不到你的身影，我心是命运的注定。 在我生命不曾有你，而在你心却有个我，恍然匆匆一世，爱何时相遇。在你梦中的那个我，曾经也缘分漂流过，我们却在人海中一再错过。在我生命不曾有你，而在你心却有个我，恍然匆匆一世，爱何时相遇。在你梦中的那个我，曾经也缘分漂流过，我们却在人海中一再错过。如果下个世纪梦里还有